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，说辽宁多地持续高温，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了40摄氏度。那非常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海参养殖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在辽参的主产区大连就出现了海参大量死亡的情况。从海参营业厅了解到，全省海参养殖面积184.4万亩，其中池塘养殖面积58.5万亩。目前初步统计，海参受灾损失面积95万亩，损失产量6.8万吨，直接经济损失68.7亿元。不难预料，到今年秋参上市期，市场势必严重缺货，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。 面对秋参涨价的势头，现鲜厂家坚守惠民宗旨，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单盒699元的裸价直购， 是 实属不易啊！所以为了市场的良性竞争，本档活动只能提供50个优惠名额，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们，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，还要免费赠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，热线是4007106108。今天咱们自己动手做顿海参大餐，15块钱就可以给父母做顿海参豆腐堡，给孩子摊个海参鸡蛋饼，营养价值一点不比酒店差。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1458的朋友说，下半年的节日那么多，肯定要多备点高档的礼物啊！只是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了，这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吗？ 您放心好了，给你解释一下，我国的淡干海参品级一共分为4级，特级、一级、二级和3级。特级的淡干海参标准是每百克海参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或等于60%，含盐量小于或等于12%，而含水量小于或等于15%。而现鲜的检测结果是什么？光蛋白质的含量就是113%了，是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的。 是的，不仅的品级没话说，品质也是特别厉害的。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.6克的16种氨基酸，73.1克的蛋白质，以及1.26克的脂肪。可见鲜芋仙海参呢，就是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全家老少都能吃。而且说白了，就冲着纯进口的、纯野生的，又是15块钱一头的价格，您也应该来试一试。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啊，目前已经有42位的朋友订购成功了，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是歌手老狼。 再想起同桌的 你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选两篇文字，背两首音乐，不管是否阳光灿烂，都要浸染自己。冲一杯咖啡，选一个角落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享受片刻。轻松一点，用音乐舒缓自己；动情一点，用文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